gotta go, mio Mario. Me gotta go, pull the pirogue down the bayou. My phone, the sweetest one, mio Mario. Son of a gun, we'll have big fun on the bayou. My phone, the sweetest one, mio Mario. Son of a gun, we'll have big fun on the bayou. Places buzzing, kinfolk come to see Yvonne by the dozen. Dress in style, go hog wild, me oh my oh. Son of a gun, we'll have big fun on the bayou. Dress in style, go hog wild, me oh my oh. Son of a gun, we'll have big fun on the bayou. Goodbye, Joe, me gotta go, me oh my oh. Me gotta go, pull the pirogue down the bayou. My phone, the sweetest one, me oh my oh. Son of a gun, we'll have big fun on the bayou. Jambalaya, crawfish pie, and fillet gumbo. Cause tonight I'm gonna see Mama Sharon. 来自小野丽莎的这段 Bossa Nova 的翻唱版本，一听到这段旋律就感觉非常熟悉了。曾经在《情深深雨蒙蒙》当中，还有一版《小冤家》，赵薇还演唱过。把这样的轻摇摆的风格，在今天早上的出行时光分享给你。小野丽莎特别擅长把一些很经典的音乐来演绎出自己的味道，而且我们接下来即将要听到的另外一位歌手同样是这样，那就是林宥嘉。同时欢迎各位，如果说你错过了昨天的直播的话，也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0922收到昨天的歌单。那么今天节目的歌单也会在9点半之后通过直播节目来向你公布一下，所以要邀请各位一起来收听节目，在出行时光分享一下你在路上的心情了。这里是音乐加速度，各位早安。 是有过几个不错对象，说起来并不寂寞孤单，可能我浪荡让人家不安，才会结果都张望。我没有什么一眼莫张，千万

多么希望陈明的声音一出来就能让你在车厢里面感觉到一种像阳光一样的温暖吧。太久了一首歌了，但是旋律我们非常的熟悉，等你爱我最开始应该是出现在将爱情进行到底的这部电视剧里面。我们再往后翻一翻，可能如果说到了 Beyond， 说到这支组合，大部分人想到的是青春万岁四个字，对不对？在去年，准确来说是17年的10月份，好像有一张以这四个字为专辑名的发行在音乐市场上，来自黄贯中和叶世荣他们两个人写的一首单曲《路》，也特别适合在路上来听，而且就像是团队当中有一个人已经离开了一样，他们带着其中的那些梦想继续前行，继续在音乐的道路上创作，继续为我们分享他们在旅途当中看过的风景。8:19，我们来听到黄贯中叶世荣的这首合作单曲《路》。 想有一天早点带你回家，轻轻问候你还好吗，脚下踏着一条不平的路，留下痕迹给你方向， 风吹雨打或是满脸风沙，请靠近我，我不会躺下，一切总有它的意义，有路就代表有前途，别怕孤单，一起寂寞，天酸苦辣一起品尝，别怕遥远，不必慌张，唱过的歌在空中一样。

音乐加速度，用音乐启动新的一天。 I got a feeling， 这首歌让我想起了，怎么说呢，作为一个生活大爆炸的狂热粉丝啊，让我想起了有一集那个 Sheldon 在单位当中被迫要休假，然后 Leonard 一个人开车去上班的时候，感觉完全放飞了自我，因为没有 Sheldon 这样一个凡人精了，在旁边叨叨叨的，他就感觉自己一个人在里面听歌，当时听的就是这一首 I got a feeling。 希望今天 周日的这样一个周末的早间时光，也能够让那些麻烦事儿、那些烦心事都离你远远的。我们来听听歌，一起在路上开开心心就好了。所以你可以把歌单交给我，把耳朵交给我。继续，我们要来听到的歌曲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同时又在华语乐坛有着非常前瞻性的一部作品，来自李玟。可能女孩子会觉得这样的旋律唱中了自己的心声吧。8:39，来自李玟的《美丽笨女人》。 当整个世界太疲倦而睡去，我仿佛听到有人为爱欢呼，为爱哭泣。早已经听你说过千万次要放弃，从此不再为他而美丽。不要鲜花，不想再受委屈。OK， 所以你背起行囊，逃逃逃到远方。重新更爱自己，有一天清晨醒来发觉不能呼吸，于是又乖乖回到他怀里。这次你下决心牺牲自己。 OK， 这一个美丽的美丽的笨女人，哦，她的故事发生在每个角落。爱不是死心塌地就有结局。OK， 这一个美丽的美丽的笨女人，哦，她的故事发生在每个角落里，她让我相信了自己的爱情不能和她一样软弱无力，不能迷迷糊糊勉强自己。 什么笨女人，明明都只是大智若愚。这个时候还要通过节目提醒各位，如果说你要准备出门的话，一定要记得披一件外套，注意保暖。 早晚的时候有点凉，不要着凉，不要感冒了。我这边通过直播间的窗户能够看到一点点，好像是阳光已经透过来了，应该是没有早上六点多钟七点钟我来台里那么冷了。好了，希望您在今天的这样节目里面为你分享好听的音乐，同时此刻在邀请你慢慢的提速收听，我们即将要进入音乐快车道。 音乐快车道， 一种行驶在美国加州公路上的感觉，从这个曲风和编排能够听出来一支比较老的乐队了，1982年的 Great White， 也是当时美国的一支很少见的 Blues Hard Rock 团体，他们的音乐有很多很多像当时 AC/DC 包括 Led Zeppelin， 甚至在零几年的时候Great White 还专门出了几张专辑来致敬齐柏林飞艇的那些经典音乐。我们继续来在音乐快车道要听到的是来自老狼的一首作品，当然这首歌可能更熟悉的是来自许巍的版本，这是最早在这个2007年的时候许巍创作给老狼的晴朗。 时的场景，让我分不出悲喜。这是初次的感觉，我想了解这世界，充满悬念的生活。好像天空般晴朗，只因那离人般的女人，她穿过我的心。 加速，开车一定要控制时速，才更安全哦。

想带来我的烦恼，我的心中早已有个他，哦，他与你先达， 听过这首歌是来自刘文正或者是来自其他歌手的翻唱，而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版本算是我在今天为你准备的一份周末的小惊喜小礼物，来自陈彼得迟到。有很多这样的歌手，当年龄达到了一定层次之后，他们会在越在音乐当中听到的是越发自在和舒服的状态，这样的人有很多，比如说李宗盛，比如说卢冠廷，比如说我们刚刚听到的陈彼得。而且他在这首歌曲的翻唱的时间上还有一个特别巧的地方，他最开始创作是在81年，但是在自己翻唱的时候时光回转对立了一下，在18年的3月份创作的。就像人生前半段辛苦后半段自由，希望你也是这样。9:08听到来自陈粒《芳草地》。 蓝灯墙里挂着流星，陪伴寒夜里长亮梦境，空手走进白日雾气笼络将时间平凡睡意，眼里停泊着万家灯火，最顺眼不过烟雾失落，被时间辜负的不止一个，徒留我徘徊在原地，等我的脾气都成为道理，谁还计较我几两情义，道理空洞情深意重，长出我一生无谓形容，往日思量付之空谈，走一路见一路的阑珊，活该落单路要扯满，春风仍握在城关的那片傍晚， 都不要分给我。

들숱한 후엔 우르쇼와와 탱글 오더미 담대 들지 않으야 들숱한 후엔 우르쇼와와 탱글 오더미 담대 들지 않으야 탱글 오더미 담대 들지 않으야 행글 보다 미탄데 되지 않으야 今天我还专门为你排上了这两位歌手的作品，分别来自江美琪和梁静茹。他们两个人曾经不光光是在这个出道时间上相近，曾经有一段时期互相还是极为强劲的竞争对手。

2017年阿黛尔在温布利体育场的最后两场表演中曾表示她的声带受伤了，将有一段时间不能再继续唱歌。据了解，听闻阿黛尔将携专辑强势回归，歌迷们也都是兴奋不已，纷纷表示期待大魔王回归。在最新一周的公告牌专辑榜中，美国激流金属团金属乐队同名黑专辑 Metallic 迎来了里程碑。截至目前，这张唱片从1991年面世以来，在公告牌的 Billboard 200专辑榜中一共上榜满500周。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宛平桥到大瓦窑桥车多，京沪高速进京方向大洋房桥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在慵懒而舒适的周末上午，唤醒眼睛的是晨光，唤醒身体的是运动，唤醒心灵的是音乐。音乐加速度，用音乐启动新的一天。 是银河护卫队二当中的这首歌曲 Southern Night， 来自 Glen Campbell， 他的音乐在歌坛当中也有将近50年的时间了。同时在每一年的这个全美音乐奖上，曾经他也是专门负责乡村音乐这一块的。继续来听到光阴的故事，来自三个我们非常熟悉的演员。 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甜甜的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的成长。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 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相片古老的信，一句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有谁他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三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笑声再次的见面，我们又历经了多少的路程。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有着旧日狂热的梦，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有着依然的笑容。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青春。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 伴的这段旋律，要欢迎各位此刻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留言栏一起来回复关键词0923，你就可以收到今天两个小时从8点到10点钟的音乐歌单了。同时呢，已经看到了在公众平台上的微微一笑、张丽娜、还有 Sherlock、 郭威以及 Michael Leno 以及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拍大星都已经提前来锁歌单了。所以如果你也喜欢今天的音乐的话，没关系，你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下方留言栏直接用这样的音乐，用这样的回复关键词0923就可以收到了。继续我们要来听到的音乐，即将要进入的是音乐快车道，来听到三首非常能够有节奏带领你上路的歌曲。 音乐快车道， 首先来听到冰火车，在有一年秋天创作，歌名很简单，就叫做秋城，9:40送给你。 这里是一座繁华的城市，也曾是一个沉睡的摇篮。很多人祈求上天给予他温暖，可到头来还是一样的无奈。大街上有着无数的陌生人，表情麻木地谈论着未来。忙碌的日子错过了朝霞与晚餐，不知什么时候又过了一个秋天。开始有些倔了，不想面对世界的冷眼旁观，静静地等候日落，看星辰坠入大海。我开始不再孤单，从此成为了一种习惯。他总说 都要慢慢的习惯，你要经得起这孤舟的考验。如果你已经厌倦了生活的纷扰，那就出去看看河流山川。我开始有些灿烂，我想面对世界的冷眼旁观，星辰坠入大海，我开始不再孤单，从此成为了一种习惯，像失去的错过的告别。 我也希望你能够在你喜欢的城市找到你想要的生活。来自丢火车的秋城在最后听到的是他们乐队成员每个人对于一座城市的感受和这种内心的独白。欢迎你通过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0923，你就可以收到在今天早上8点到10点钟的歌单。同时你也可以告诉我你在开车途中哪些歌最能触动你，你最喜欢听到的是哪段旋律，分享给我，我会采取你的建议，在下周的音乐当中兴许就为你播放出来了。 搭 taxi 孤单的离去，全世界只剩我在淋雨，想着你可能去谁或谁怀里，无脑才搞得我无法呼吸。明明是好天气，却感觉下雨的情绪，我和你为何都我对不起。街上一个人溜冰，咬自己像只骄傲的鸭子。 想遥控器，在每个频道里疯狂找你，疯狂想你，疯狂看你。啊哈，去吧，没什么了不起，什么都依你，却看清我自己。虽然我爱你，不许你再害自己，寂寞的鸭子也可以不要你。 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 Guess it's true, I'm not good at a one-night stand. But I still need love, cause I'm just a man. These nights never seem to go to plan. I don't want you to leave, will you hold my handOh, won't you stay with me? Cause you're all I need. This ain't love, it's clear to see. But darling, stay with me. Why am I so emotional?No, it's not a good look and some self-control. And deep down I know this never works. But you can lay with me so it doesn't hurt. Oh, won't you stay with me? Cause you're 车速稍稍降下来了，对不对？9:52，来自 Sam Smith Stay With Me。 这几天已经放了假期，可能有的朋友就已经回家了，在火车上，在飞机上等着跟家人团聚，还有的朋友选择留在自己工作的这座城市里面，因为太忙了，所以只能等过几天，等11假期才回。那么明天的9月24号，中秋节也是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也要欢迎各位在中午12点钟关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如果说你没有办法跟家人团聚的话，你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下方的留言栏来写一段你最想对家人送出的中秋祝福，声音文字都可以，我会在明天中午12点钟的特别节目当中来为你送出这段想念。所以明天我不休假，依然直播了。 好了，我是思萌，感谢两个小时的音乐陪伴，稍后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明天见咯。最后一首歌来自李健，璀璨。 没有一朵花留住它的季节，像我一样不能在你身边阵风，要带走些什么？像你一样，离去时总不说再见。生命如此无常，我总是一样，不停地追。 寒冬的傀儡，我